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现在开始并机播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内容。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176, and the title is Working Mothers. 在职妈妈，就叫 Working Mothers. Mothers who have jobs, 也就是有工作的这些妈妈这样子。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这文章它到底怎么说的。The majority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work outside the home. Society has been slow to accept this fact, and it has done littl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working mothers.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work hard in the workplace,But back home, they have a lot of chores to do. It'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working mothers live a tough life every day. Finding good, reliable childcare is often difficult. There are not enough daycare centers, and many working mothers do not hav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available to help them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Fathers do more to help rear their children than they did in the past, but they too have to work. Working mothe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available to them. Thus, what to do and which daycare center to depend on are critical questions working mothers struggle with each day. This lesson roughly tells us,something about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which mothers are too busy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because those mothers have to find some jobs. In this case, they can make some money so that by using this money, they can help support a family. Nowadays, everything is expensive. That's why usually...Both mothers and fathers have to work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get or earn enough money to support a family. But the problem is that mothers and fathers are too busy and they don't have enough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In this case, they have to rely on daycare centers. But there are not enough daycare centers that can help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So...Mothers are living a very tough life today. We have to do something to solve this problem. 所以大概这个片刻的意思是这个样子。当然了，如果你要马上做 paraphrase 的话，就是用所谓的一念完就直接可以用英文就来讲述这个意思的话，是需要时间做练习的。我在这边呢就不做了，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要念了好多遍，几百遍之后，然后你开始就要做练习，这叫做 monologue， 单人独白，是比 dialogue 还更棒的，更上一层的一个功夫啊。这个 monologue 是 monologue， 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你可以用一个人独白，不断的讲英语，那么将来你做简报了，为公司啦，为机构做简报，那就是你的份儿了。到时候你能够这样做出来，是一举成名啊！我们讲这样的话呢，是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 ，working mothers， 其实讲出来有一个字叫 career woman， 那是单数 ，career women 就是复数，叫职业妇女 ，C A。 R-E-E-R 然后放一个 women 啊，就是职业妇女的甘苦谈，不要用 professional women， professional 是专业的， career women 是有工作的女人，叫职业妇女，所以意思是不一样的。就好像职业军人叫 career soldier， 那么不能说 a professional soldier， 啊，这意思是不一样的，我这边不谈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The majority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work outside the home。 The majority of women， 你除了用 the 以外，你也可以用 a majority of women，的也可以，也可以，中文翻成绝大多数的，绝大多数的妇女在哪儿呢？ With children， 拥有小孩的绝大多数妇女在哪儿呢？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在工业化国家中，绝大多数的妇女，她与小孩的妇女都会在外头工作。 Work 是她的动词， Outside the home，在外头工作，抛头露面。 Society has been slow to accept this fact。 谈到 society 我们说了好多次，这个词是不可数的名词，一旦你踏入社会就要学习做个好国民。 Once you step into society you should learn to be a good citizen。 啊，这个 step into society就踏入社会，我们就用这个字，不是 into the society。 社会是形形色色的人构成的， Society is composed of a variety of people， V-A-R-I-E-T-Y， a variety of people， 什么人都有这样子。好，社会 has been slow， 一直以来都很慢，在哪方面呢？ To accept this fact， 就社会接受这个事实的一直都很慢。 And it has done littl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working mothers， 而且社会也几乎没有什么作为， has done little， 没做什么事情让生活变得容易多， to make life easier， 好让呢什么样呢？ working mothers，有工作的母亲啊，在职妈妈生活过得容易一点，轻松一点，社会好像并没有尽了什么大的责任。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work hard in the workplace but back home they have a lot of chores to do。 Not only 放在句首后头要用倒装，问句是倒装句构，因为 not only 是否定副词短语，她不仅漂亮而且人也大方，你不能说 not only she is beautiful but also she is generous， 要说 not only is she beautiful but she is generous with her money， 她用钱也非常的大方。所以在这边用 not only 要采用问句式的倒装， they have to，你变成 do they have to， 所以前面加个 do。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work hard， 他们不仅呢要非常的努力， in the workplace， 在职场上面， in the workplace 就是职场，这是不可数的名词， but 那个 also 一定要插在句中使用，不能讲 but also they。 好，因为 not only 放在句首， but also， also 就要放在句中，你不能说 not only can she sing but also she can dance， 你一定要讲 but she can also dance， 特别记住这一点，或者是把 also 省略掉。而且 back home 他们回到家的时候 they have a lot of chores to do， 他们有许多杂物事要做。 chores 是一个可数的名词， I have a lot of chores to do， 我们就说好多杂物事要做。I still remember when I was about 11 or 12 years old. I think I was that time still in what we called elementary school. I had to help support a family. That time my father was a career soldier, and my mother, helped run a very small eatery, 就是经营一个小吃店。In this case, I had to do a lot of chores. 我必须要做好多好多一些杂事。So my academic performanc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was very bad. 我说那段时间的成绩非常的差。成绩英文怎么说？学业 ，academic performance, academic, academic， 或者再放 performance, performance， 就这样子，非常的差的，因为没有时间呢，好好读书嘛。It's not too much to say， 这句话要记起来。这样说并不为过 that working mothers live a tough life every day 那个念 tough 别念成 tough 那个跟肚子饿的饿一模一样那个饿的发音 tough tough life 像倒 V 的那个符号他说在职妈妈每天日子都过得很苦啊啊，那这一点都不为过啊 finding goodReliable childcare is often difficult. 找到蛮不错的可以信赖的 childcare 也就是照顾孩童的机构了。这个 childcare 这边当然不可数名词。但你也可以在后头加个 centers, C-E-N-T-E-R-S。如果是英式的拼法是 C-E-N-T-R-E-S。那整句话的英文要用英式念法就念 Finding good, reliable childcare centers is often difficult 就整个是这样念 difficult Finding good, reliable childcare centers is often difficult 很难找到 There are not enough daycare centers, 也就等于 childcare centers, 一样的意思。可是用 daycare 呢就是在白天的啊就是照顾这个小朋友的中心呢就育儿中心呢等等呢就是安亲啊就是中心安亲班啊并不够。And many working mothers do not hav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available to help them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在职妈妈呢也在家里头的成员 do not have family members. 这个 members 非常重要。你家里头有多少人呢 How many members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或者 how many people are there in your family? 通常用 members 会比较多成员。家里面的成员也并没有 who are available 是有空的。Who are free? Are you available today? 就是 are you free today? 你有空吗？家里面的成员也并不是都有空。To help them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Help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个 to 可以省得掉。不加也可以加也可以帮助他们来照顾这些孩子。Fathers do more to help rear their children than they did in the past. 他说现在的爸爸 do more, 会做更多的事情 do more things. More 这边是代词 they more things. To help, 那个 to 省得掉了 help toRear, as you think, raise, R-A-I-S-E, raise their children, 来帮忙抚养孩子 than they did, 要比以前的爸爸。Did, 就是指前面的动词 do, 那么为了避免重复呢他用 did。如果前面的 fathers, 你不见得用 do 哦你用别的动词你后头也是还是要用 did。He studies harder than he did,10 years ago. 他现在比他十年前要来得更用功。这个 did 代替前面的动词避免重复用 did 来代替了。好现在的父亲要比以前的 in the past, 这父亲 要尽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责任来帮忙抚养孩子。But they too have to work. 可是呢，同样的，他们也必须要工作。Working mothe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childcare arrangements available to them. 他说啊，就是在职的妈妈呢，现在并不满意呢。To be satisfied with, 你也可以讲 to be content with, 你不见得用 satisfied, 你也可以用 content. I'm content with my son's performance in school. 我对我孩子呢，儿子呢，在学校的表现非常的满意啊。I'm content with, I'm satisfied with my son's performance in school. 在学校的表现相当不错。没事呢就考得倒数第二或第三，那总比我以前的考得倒数第一来得好得多了，所以尽量用鼓励的方式。儿子啊，六科加起来你只考了18分，不错啦，爸爸以前呢是考2分而已啊，再加油，跟自己比啊，这样这个是最重要的，给孩子呢有一种温暖，那么同时呢还有一种肯定，孩子说不定将来一样成大器。就像我当年大学高考的时候呢，英文才考7分一样的感觉嘛。所以这样努力啊，毕竟呢将来一定呢可以，只要很努力的时候，觉悟的时候，谁都挡不住。好，我们接着往下看。在职的妈妈 are not content with,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daycare arrangements,这是照顾孩子的这些安排。什么安排 ?that are available, 提供的 ,available, 所以呢所以提供的 ,available 就是可以现有的 ,to them, 可以让他们使用的。我们常常这个 available, 就是这样说 ,hey, do you have this pen available here? 这种笔你这儿有提供吗？有卖吗？好，有卖的也是用 available。Do you have this book available here? 你这儿有没有这本书有卖的？所以 available 可以代表有空的，或是提供的，或是出售的。对目前提供给他们的这些照顾孩子的安排种种设施，他们不满意。Thus, 也就等于 therefore, 因此 what to do?And which daycare center to depend on? 这边是用 and 并列连词，连接两个疑问代词或者疑问词所引导的这种短语啊，做主语。该做什么事情，以及该依赖 to depend on 哪一个呢？安亲班。这两件事情 are critical questions， 是一个迫切的问题。Critical 是紧急的，迫切的，就是 urgent, U-R-G-E-N-T, 啊，马迫在眉梢非要解决的重要的这些问题。什么问题呢？ Which working mothers struggle with, which 作为 struggle with 的宾语省得掉了，所以这个定语从句这个关系代词 which 省得掉，所以目前在职妈妈每一天都必须要呢奋力呢应付的 struggle with, 就奋力应付的这些问题。好，我们这边文章就说了这样了，现在跟着我来想跟读啊，然后呢那么我们就直接的看后头的语法了。The majority of women with children in industrialized nations work outside the home.Society has been slow to accept this fact, and it has done little to make life easier for working mothers. Not only do they have to work hard in the workplace, but back home, they have a lot of chores to do. It's not too much to say that working mothers live a tough life every day. Finding good, reliable childcare is often difficult.There are not enough daycare centers, and many working mothers do not have family members who are available to help them take care of their children. Fathers do more to help rear their children than they did in the past. But they too have to work. Working mothers are not satisfied with the child care arrangements available to them. Thus, what to do and which daycare center to depend on are critical questions working mothers struggle with each day.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语法重点。进一步介绍并列连词 not only but also 不仅而且的用法。一 not only but also 可连接对等的单词短语及从句。像主语啦，动词要按照最近的主语做变化。Not only David, but also I. 千万不要用 are at fault. 最近的主语是 I, 所以用 am. 如果是 not only I, but also David, 或者就要用 is at fault. 不仅戴维，连我都错了。Not only I, but also David is at fault. 看得很清楚。第二，形容词。Mary is not only beautiful, but also talented. To not only, but also, 可以叫搭配使用。当然 also 可以省略掉。Mary is not only beautiful, but talented. 甚至在句尾加 as well. 好，她不仅美，而且有天分。C, 副词。Paul not only studies hard, but also treats people politely.他不仅用功，而且待人也非常的棒。Not only 后头放 studies, but also 后头是放 treats, 连接动词。好，然后答案也包括呢副词 studies hard 跟 politely, 这样等等。D, 然后再我们看介词短语。Peter is interested, not only in music, but also in math. So not only, but also,连接两个介词的、in music 跟 in math 形成对等。我们再看 E 副词从句 John failed to pass the test not only because he wasn't prepared for it but also because he overslept that day 约翰呢考试没及格不仅是因为他没有准备而且还是呢同时也是因为他那天睡过头了 but also because he overslept that day 第二 not only but also 也可以连接对等的主句由于 not only 是否定副词短语啊所以因此在第一个主句出现在第一个主句前面的时候这个第一个主句要采用问句式的倒装结构而第二个主句之前不能用 but also 这个 also 就要马上省略或放在句中看这个例子 not only Mary can sing but also she can dance 哎这是错了 not only 放在句首你没有倒装而且 but also also 没有省略掉所以应该怎么改呢 not only can Mary sing but she can also dance 或者是 but she can dance as well这样说法也可以。或者 not only John is handsome, but also he is kind. 错了。因为 not only 放在句首没倒装。So not only is John handsome, but he is also kind. 这样用法。好这是特别记住的。然后呢我们可以讲 not only I enjoy hiking, but also I love going swimming.Not only 后头没有倒装所以马上改成 Not only do I enjoy hiking But I also 你 also 可以省略掉 But I love going swimming 后头加个逗号加个 to 也可以注意 Not only but also 也可以用 Not only but 点点点 as well 来取代 As well 也可以省略掉如下 Not only David but I as wellAm at fault. 不仅是 David, 连我也错的。Mary is not only beautiful, but talented as well. Who's but talented too. 加个逗号再加个 too. 都可以啊。Not only can Mary sing, but she can dance as well. Who's but she can dance. 就够了。Who's but she can dance, 逗号加个 too. 第三。本课第一段第三句。也就使用了 not only but also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我是 Larry。 那今天呢，我们要讲解的依然是雅思的听力真题，欢迎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a lecture on Namibian rock art. 今天我们要听的这个讲座呢，节选自雅思的听力考试，是关于纳米比亚的岩画艺术。那么听之前呢，咱们先看一些生词。 今天这一篇属于雅思听力里面比较学术化的，学术性色彩比较强的。 这个其实它和那个托福的听力很像，托福也讲这个岩画啊，比如说非洲的啦、欧洲的岩画，以及这两个地点的岩画去比较啊，比如说色彩呀、然后绘画的内容啊等等。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一部分呢，是在纳米比亚的考古发掘出来的岩画啊。咱们先看这个考古这个词，英文形容词叫 archaeological spelled as archaeological archaeological 它的这个学术的学科的名词是什么呢？考古学叫 archaeology。 所以结尾就把 logical 给它替换成 logy， 就是 L-O-G-Y 结尾就好了。那通常在考古呢，你需要实地的去考察和发掘啊。那这种地方的工作呢，就叫做 field work 啊，野外考察。那么现在有的地方呢，也给它叫成田野工作啊，田野考察工作。我觉得这个 field 虽然在字面上它有就是种的那种良田那个意思，但是翻译成实地考察，我觉得大家更能懂。否则你说田野考察，好多人如果不是学这个专业，感觉这个就不太像中文啊。好，接下来呢，下面一个词呢，就是 to receive partial research funding。就是接到一部分的研究资助啊。 funding 这个词就是资助，比如说 have you got your funding to shoot your movie 啊，你那个拍摄电影的资金有没有拿到啊。 这个资金就是 funding 啊。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什么什么资金啊、筹款啊， 都 是用这个词叫做 funding， F-U-N-D-I-N-G。 对，好。然后这个在讲座的开始呢，老师也会说一下这个科目分数是怎么算的。比如说通常他上课要考察你的出勤率，要考察作业，还有最后的这个考试啊，然后他都会看你各个部分占20%，最后给你算一个本科目的总成绩。那讲座呢，英文它有好多，除了 lecture， 我们这里边会出现一个词叫 seminar。 对，这个词呢也有研讨会的意思，就是有讲有讨论。 seminar 更加像是一个工作坊啊，就是这种小型的，然后大家聚在一块儿去讨论一个， 对，都可以发言，没错啊，这叫 seminar。 那么工作坊呢，也说到这个词，大家也可能比较熟悉，叫 workshop。两个合在一起的， 就是工作和那个商店那个词放在一起、 嗯、 workshop 也是更偏重于实践这一方面的，就是你的这个自己操作，自己去亲身实践啊。比如说你要是小孩上课，他要做一个手工，这叫个 workshop， 或者是你在讲比如说电影拍摄啊，他会告诉你你是怎么去构建这个故事，这个卡片各个情节怎么去摆等等啊，这是要动手的，叫 workshop。好，下面一个词我觉得也挺有用的啊，就是 contemporary 呢，是当代的啊。这一谈到文学啦艺术啦，这个词的出现的频率就很高，所以这算是一个常见的词汇，请大家记住 It is spelled as C-O-N-T-E-M-P-O-R-A-R-Y， 形容词 Contemporary。 Contemporary， 那我如果说 contemporary art就是当代的 艺术， 艺术 对， 对。 那当代的文学呢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对啊，这就是 contemporary。那么课文中出现的是，brief introduction to contemporary research， 啊，就是当代研究的一个简明的概况。好，接下来一个词就是 culture。culture 这个词。其实不难，就是文化嘛。那它是可数的还是不可数的，这是好多同学弄不清楚的问题。因为通常来讲英文词是否可数，那要看它是抽象的还是个具体的，是吧？但是 culture 呢，它是一个抽象的，那么但是它在英文里边呢，它是可数名词啊。这一点呢请大家记住，在课文中用到的是复数形式 cultures。Look at cultures which are different from our own. 啊，这个名词是复数的形式。再往下呢，谈到了这个岩画、壁画，它就会用到有一个叫做 engrave， 雕刻和镶嵌这个词。Engrave 是 E N G R A V E， 啊，这是动词的形式。Engrave 镶嵌在里边。就是你感觉如果说这个指甲里边要镶嵌一颗小小的钻石，然后外表看起来是平的，但是呢其实它这个钻石呢就是在这个指甲里面，这就是一种可以英文就可以说的 diamond is engraved in the nail。 engrave 就是嵌进去，镶嵌的意思啊。 对，那如果我用一个课文里听到的词叫 engravings啊、engravings 这个形式呢，就是镶嵌在其中的这么一个艺术品啊、嗯，就是含有镶嵌的这个形式的艺术品。那么，再说到这个岩石的表面，英文就用这个名词 surface。 surface 我知道，哎， 就是表面嘛， 面 对吧？ 对。 但是有好多人觉得这个词和服务那个词的发音没什么区别。 哦，服务是另外一个单词， 哎、 它是叫做。Service， 好，这里边就差哪儿了呢？就是 surface f 是一个清辅音 ，surface， 对，而 service v 是一个浊辅音 ，service， 对，啊，同时呢，这个 face f a c e 是 a 的音，而 service 是短的 e。 好，我再读一下，大家再区分一下它们的区别啊，一个是 surface， 另外一个是 service。 不错啊，那 Larry 第一遍念的是表面那个词 surface， 那第二次念的那个词 service 是服务。那么这个呢，希望大家能在听的时候呢能够搞清楚。好，接下来就提到了像非洲，它岩画上古代的人他都画什么东西呢？就免不了去画动物啊 ，lion 这个大家都知道。